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位于海淀永丰的真正的这种长租公寓啊即将入市了。那这批房子呢只租不售啊，最长的租期呢是达到10年，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长租公寓了。那在这10年之间，租金呢还是保持不变，而且有效的保证了生活的稳定，在品质方面也会严格的把控，并且实现全装修交房。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首批企业啊自持租赁房的一些事情。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呢有什么关于这个租房的一些事儿哈，包括其他的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我们这边老朋友东干北京送给我们的一个标头语啊，是楼市好声音，天天听看就舒心。感谢您。那大家呢有问题再重复一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咱们来说一下吧，就刚才也提到这个首个啊，应该说不能叫首批吧，啊， 首批、嗯、 啊，企业自持的这个租赁房就要来了哈。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都有哪些啊，首批都有哪些，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十年租金不涨这个永丰的这个企业，它是一个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嗯，其实是这样的，现在呢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种现房价竞价的土地在拍卖的过程中呢，开发商就是比较追捧这种土地啊，所以在这个净自持的这个过程中呢，净到了100%自持，就是一块土地的话，开发商的这个出售的部分是没有的，全部都是用来出租了。 嗯， 在16年的时候呢，是在年底啊，16年年底有4块这样地，所以这种地呢，将来是只能作为这个出租房，不能作为这个出售房的。 嗯， 除了这些地之外呢，还有其他这个几十块的这种有一定比例的这种自持的这种面积的这种房子，它剩下的部分还是用来出售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呢，首批的这个海淀呢是万科开发的。其实说到万科呢，大家可能就会对这个比较熟悉了，是我们的现在房企上面比较知名的一个这个开发商了啊。他开发的这么一个叫做这个翡翠书院的这么一个项目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在这个海淀永丰，相信对北面来说相对比较熟悉的人可能会多少清楚一些。这块地呢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它是这个面积相对来说也比较大的，一共首期可能能够提供1000多套房子。 嗯， 从我们现在获取的这个消息来看的话，基本上它就是能够月租金的话大概是在15000到18000左右啊。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产品，根据产品不同还是有不同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价格区间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它分为90平米的这个3居跟182平米的这种复式的4居。 嗯， 90平米这种的话大概的话是占了70%左右啊。这个价格上其实两个户型呢也有这个区别啊，大概的话是在15000到18000之间。其实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一下，就是15000吧。然后这个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这个180平米的复式的4居，这个可能相对来说 对这个九十平米的租金就更贵一些了，在3万多到4万左右。它这个房子呢是这样的，其实优势呢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您这个10年这个合同它的租金是不变的，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租金就是未来10年之间都是可以去看到的，这未来的这种情况。同时呢大家也都对万科比较熟悉，它一般来说这个原来出售房子的时候，就做卖房的时候，它的这种房子基本上也都做这个精装修，相信有很多这个万科的业主对这个其实品质来讲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看好的，万科的开发的口碑一直也比较好。而这个租赁房呢，它也提供了这种这个全装修的一个交付标准啊，同时呢它也配备了一些包括这个中央空调啊、新风系统，包括还有这个全屋的净水系统，包括这个智能的一些家居。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如果是在北面啊、海淀，尤其是在这个永丰科技园周边啊去上班的这些高新企业的这些白领，包括一些我们的一些就是没有购房资格，其实我们都知道北京是有相应的这个限购政策的，您可能要连续缴纳60个月这个社保或者是纳税才能够去买房。如果您还没有这个资格，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这种长租房的。其实从个人来看，就是优势就是长期稳定，且这个据说这个项目在跟相应的银行谈这个合作，就是您这个租房将来也是能够贷款的。所以这么来看的话，这个房子从现在看优势还相对来说比较明显，但是可能有一部分人也会有一部分顾虑，就是如果大概能够付到这个100多万、200万的这么一个租金，我为什么不去买一个房子？这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到底我是买房还是租房的一个理念问题了。 对，对，而且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说，其实他这个15000啊，包括像大一点3-4万的这样租金，其实不便宜。所以他可能针对的人群，那天我也大概也是聊了一下啊，就是他可能针对的人群并不是这种咱们所说意义上的这个就是初刚需，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好像不针对不是这样的，他可能会针对一些相对来说这个白领啊，或者更高级的一些金领啊这样的一些，就比如说在一些高科技企业啊，包括一些像这种小经理啊，或者说是一定中层的一些人吧，他们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些品质的这种住宅。但是呢这个可能对于自己比如有没有资质这个问题啊，或者说是不是手上资金我可以拿去做一些别的，不想用来买房啊等等，那可能在这个附近去租一个这样的房子还是比较合适的。 对，确实是。其实据我们了解，据说周边有一些企业，整个企业在跟这个项目去谈一些这个具体的合作。从现在来看的话，北边这个高新的这种园区是存在的，所以周边的一些高新企业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对， 更加的适合其实我们的一些我们收入还算可以，但是对品质追求又高那么一点的我们的一些人群去租这些房子。其实现在这种租赁房呢，跟大家说一下比较多啊，在海淀还有另外一块地，这个是首创中粮跟天恒开发的，也是这个100%自持的，但是这块地目前来说还没有其他消息。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还有一块就是中铁的一个项目，叫做这个，其实现在这块地已经定下名了，叫中国铁建理想家。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它也有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消息的释放，但是现在呢也没有具体的这个更多的消息了。这块地呢是在这个大兴的黄村，就在这个清源路地铁站旁边，也是属于大兴黄村的一个核心区域。当时看到这个户型产品呢，也是有这个80-90平米左右的啊，但是这个具体的这个包括租金呀，这个具体的户型情况现在还没有出。我们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更多的有这个我们的选择了，就是您不管是选择买房也好，还是选长租公寓也好，还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品牌开发商也在做一些青年的这种公寓，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还有公租房，还有这个集体土地租赁房。其实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就是您可选的种类真的非常多，不一定去买房了。 所以以后可能我觉得这种板块的这个地应该是越来越多吧。当然在一些城区里面，这种因为本身地就比较少嘛，所以这种可能就只能一些这个企业自己本身的一些不是房企了，就是可能一些企业单位啊，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就比如库房是吧，像这种地方他用不上的话，可以拿出来作为我们的这种租赁的这种土地啊，只能我们这个比如说2-3环、3-4环只能是这样子的了哈。 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包括其实我们有关部门也一直在鼓励这个国有企业用它的这个自有用地建设一些相应的这些房子。其实我们之前那个自主型商品房也有过一些供应，从现在来看的话，有时候这个供应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好，像这个4环边上、5环边上都有过这种相应的供应，相信未来我们这个居住的这个条件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对， 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个自持的这部分还有很多啊，这个跟大家简单去介绍一下。如果您是在这个昌平区域啊，昌平北七家啊，这个还是由 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呢是金地保利跟这个首开啊拿的这个自持的这个地块，在这个天通苑东边东三旗中路附近，这个住宅自持部分是15%左右。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 100%自持 的，下面我们说的是可能有部分是自持的， 对，部分是自持了，就是说这个项目您其实也可以去买它这个住宅的产品，也可以选择去租它的这个房子。这块的话就是我们先从北边开始说吧，就是北极家的话有两块地，一个是这个刚才跟大家说的保利这块地，另外还有一个金鱼家北辰的，这个其实在北极家这个镇政府对面，如果您熟悉北面的话，就是就在镇政府对面，现在这个空地我前两天去踩盘了，看到这个地也在做这个平整，这块地但是自持的这个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它只有3%，最近的一个楼盘呢叫做这个万科的翡翠公园，想必大家有一些了解啊。这个周边的话大概现在二手房的房价在4万多，这个新房基本上维持在5万6万左右，这个项目的这个商品房卖的这个房子在5万3左右啊，这个总体来说的价格还算是可以的，因为您能够买到一个品质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一个新房，5万多，周边的二手房是在4万左右，包括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卖的比较好的可能是名家花园、名流花园一类的，整个区域来说目前来看优势就是它这个整个小区这个周边的相应的生活配套比较成熟了，然后距离这个一些工作区域也不是算太远，所以是可以在我们这个北边区域工作去重点去观看的啊，去我们的相对来说是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的。再说说孙河吧，就是这个其实区域呢是一个别墅区域，太和这个在这块有拿了一块地，它的自持面积大概是在36%左右，从现在来看的话，那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未来推出的也是会是类似于翡翠书院的这种产品啊，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再去看看它这个在售的这部分，就是可以卖的这部分的均价是在6万8左右。我们再说这个，其实北面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包括四道口啊，这四道口这块地呢其实很有意思啊，就是海淀区的啊，这个是非常位置非常的好了，就在这个地铁站旁边啊，这块地呢是天恒拿的，当时的这个住宅的这个在售的面积就是可以卖的面积是85000左右啊，这个就在学院路南路以这个13号线地铁站的交汇的西南处啊，从这个地铁站到这个项目大概走路应该是我去看过一段，大概不到2公里，1公里左右吧，1公里多一点，是海淀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叫5道口为宇宙中心，所以4道口呢可能位置就更好了，很多的人都在私下其实问我们团队，就是说这块地什么时候能去卖啊，更多的人去关注的可能就是这块地什么时候去出售，其实这块地呢还是有一些出租的房源的，大概的话持有的比例的话就是在36%左右，这块地其实从现在的价格来看呢，它的这个新房的售价是在8万多，其实这个基本上跟周边的二手房现在价格也基本持平了，所以这块地的关注度应该未来我个人预计会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 没错，所以刚才咱们也说到就是这些地块呢可能在不同的一些区域其实是都有的， 对，基本上覆盖了很多区域， 对，像大兴啊、房山啊、丰台啊、海淀是吧，还是比较多的。 对， 那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这种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当然我们这边呢也是有朋友来问各种的一些问题哈，那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回复一下，比如说这个One the Way 啊，说能回复一下吗？放心，大家不要着急哈，我们上半段呢先主要把我们的这个内容跟大家说一下，然后下半段我们会集中的来回复大家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就是有100%自持的，然后也有这种部分这种自持的这个地块哈，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需求，您也可以看这种租赁的，您也可以去看一些这种70年产权住宅的产品。 对 啊，另外一个就是经过第一轮的这个销售啊，好像现在这个昌平这个共有产权房，也有一些新的一个动态了哈，因为我们这边也有朋友来问到关于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一些事情。这是昌平的对吧？ 对，其实是昌平的三个共有产权房，一个是绿海家园，一个是中骏四季家园，一个是翡翠家园，这三个项目呢在我们前些日子进行了选房啊，这个还有一部分剩余房源，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面向东西城无房家庭销售的绿海家园项目啊，它一共是665套，经过这个第一轮这个销售呢，现在剩余了房源161套，这个房源呢在这个4月27号，应该就是其实是今天啊，将组织我们这个东西城的无房家庭进行第二次集中选房。这个房子呢其实绿海家园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在这个昌平的这个旧县啊，主要的套型提供了53到 57平米的一居，然后包括这个80平米的两居，但是80平米的两居相对来说比较少啊，这个25套， 这就算刚需盘了。 嗯，刚需盘均价的话是18000，从现在来看，这个基本上属于这个价格比较低的公有产权房了，不能说最低，但是是可以基本上排进前3或前4名了啊。 嗯， 总价的话，您如果按照80平米去算的话，可能不到这个200万就能 100多万， 对，100多万就能够买， 100多万 就能买一个公有产权房。从现在来看，就是推荐我们东西城的网友，您如果手头的这个预算有限的话，这个第二次选房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就抓紧买了。这个其实我们在今天上节目之前，有一个身边的朋友在问我，说这个绿海家园你能不能够介绍一下优缺点？当时其实我就跟他说的特别直白啊，就是您如果这个预算有限的话，大家就不要再去挑这个房子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这个150-160万在北京，您现在这个是总价啊，我们不说的是首付，是总价去买房， 很难， 基本上很难了。您如果按照公积金，您可以贷满120万去算的话，这个30-40万的首付就能够在北京买一套住宅，而且这个小区的话，相对来说距离这个昌平的老城区大概在个3公里左右啊。您有如果有个自己的车，包括其实现在这种啊电车啊，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共享单车啊，都会比较方便，其实还算是比较可以了啊。尤其的话，我们的女性朋友可能会对这个项目更多的了解一下，在哪儿有一个八达岭奥特莱斯啊，这个距离这个项目是很近的，就隔着一条这个高速公路， 逛街很方便是吧？ 对，逛街是很方便的。如果您将来就是想去逛奥莱，这个盘是可以去重点去看一看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包括其实这三个共有产权房，这个在这个面向昌平区无房家庭这个选房结束以后呢，还剩了一部分房源啊，这部分房源的话大概是在这个140套左右，就是您是昌平户籍这个无房家庭选完房以后剩了一部分，这部分房源呢未来就是应该会面向符合条件的非经济家庭进行配售了，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新北京人，就是您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在昌平区域内工作的非经济家庭，也可以等这个房子，还有这个100多套面向大家。其实这个房子在最早的时候还有30%的这个房源没申请，所以又加了一部分房源给大家，所以作为我们的非经济家庭也一定要重点去看一看这个房子。 除了这个房子之外呢，好像这个地铁一号线的这个旁边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预警阳光也有一些新的进展，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预警阳光这个项目呢，其实它这个推广名呢，实际上之前就已经定了。这块地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的玉泉路跟八宝山地铁站之间啊，这块地到这两个地铁站的距离都不是很远，大概走路的话应该是10分钟左右就能够走到。这个项目呢，跟大家说一下，是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一些相应的一些建设标准啊，就是看到了健身房，包括阅览室，这个是300多平米。其实我们在未来的共有产权房这方面来看呢，这个包括一些公用的体育空间，包括休闲空间已经成为标配了，在很多的这个共有产权房里都有。就是您在您的小区里面有一些公共的图书馆啊、咖啡馆啊、运动中心啊，这种将来的话可以更多的为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提供一些服务。另外呢，就是这个项目是那个6层的一个小板楼，绿化面积呢是8000多平米，从现在来看的话绿化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有朋友会问了，这个6层的楼现在有没有电梯？其实跟大家说，新房如果是6层的话基本上就有电梯了，就是带电梯的6层的小板楼。施工的话其实预计的话可能在2020年左右能够去完成这整个这个房源的交付。在这儿得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房子并不是所有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房源都面向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申请人群，它还是有这个80套的回迁房的。这块儿的话，我们可以刨出去，大概您能够申请的共有产权房呢是这个400多套，35000的这么一个价格。具体的申请时间呢，我们可以再等一等相应的官方的通知。那其实面向的这个人群呢，从我们之前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就是两部分人群，您是这个石景山本地的这个我们的户籍的家庭啊，您可能当然要符合我们的共有产权房的购买资格，包括这个名下无房、没有转出记录啊、单身满30岁等等这些条件。另外一部分就是在这个石景山区域工作的其他户籍家庭，比如说您是朝阳人，但是您在石景山区域缴纳社保工作也可以。另外第三部分就是您是符合一定条件的非经济家庭啊，也是可以 去申请这个项目的。具体的这个申请的这个相应的条件以及时间，我们还是要以这个官方为准啊。您可以关注一个网站，就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官网， 嗯， 就是我们常说的住建委 官网。住建委网站，嗯，没错。另外呢，这个我知道，像门头沟也会建设3000套共有产权房， 嗯， 是吧？ 嗯，对，这个其实是包括了一个限价房啊，这个是在门头沟的这个新华园地块啊，这块呢在门头沟的老城区的这个西面啊，这个现在我们来看的话，这块地的这个相应的体量还是会比较大的，它已经是列入了2017年时候的保障性住房这个储备建设计划。这个现在我们其实看到了它一些基本上一些环评报告，所以可能在这个未来能够去提供这个相应的土地的供应。具体这块地什么时候能够地去挂出来，时间还待定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周边啊，目前来说周边比较近的一些二手房小区呢，跟大家说一下，包括这个惠泽家园啊，中门四街67号院，现在的话这边基本上的一个二手房的一个销售价格在3万左右，我们预计的这个价格肯定是共有产权房价格相对来说可能会低一些啊，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门头沟这个区域。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把一些有信息的一些共有产权房跟大家说了一下啊。当然，这个之前也是有朋友来问说，这共有产权房，到底值不值得买或者怎样哈？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说清楚，共有产权房，还是我觉得还是偏一些这种保障性的这种感觉的哈，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普通意义上的这种商品房，所以它的买和卖啊还是有一定的这种要求的。 对 啊，就是之前有朋友说老说这个共有产权房，我能不能投资一套？这真不是投资的事儿啊，这个是让大家去住的。 对，这期房子基本上是就是用来住的。您如果想考虑这个啊，其实现在我们其他房子也不说这个投资这个事儿啊，基本都是用来住的。但是我们的这个共有产权房呢，更多的是一个保障性的商品房，对它其实。面向呢是更优先面向呢我们一些包括收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没有房子情况的一些家庭。 对，所以说到时候您真正以后要卖的时候，那可能就不是说现在这个价格了，就首先你也补齐是吧？补齐，比如说你那个，因为你买的时候您只是付了一个，比如说50%是吧？60%、70%这样的一个这个产权。之前有朋友说，哎，那我这次我要全款的话，那为什么之后还需要再补什么呢？所以这要您明白，您现在付的只是您这一部分的产权的这个价格， 就是您现在看到的这个相应的共有产权房的价格，实际上已经是经过调整的一个价格。 对， 您已经买到了优惠。将来您如果真的是迫于无奈需要出售这个房子了啊，我们现在其实出售的话，基本上是5年以后，拿到房本或者契税。5年以后，您真的想卖了，您只能够出让您手里产权那部分。 没错， 我们以这个平谷的这个项目为例啊，其实这个是平谷买房那个项目，叫做这个保利桃园香谷项目。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它产权比例了，这个是今天我在看到的啊，就是您个人持有是70%的产权啊，相应的代持机构持有30%。您将来如果去卖这个房子，您只能卖您手里70%产权那部分， 对， 另外的30%您是卖不了的，因为您这个房子买的时候就已经很便宜了。 对， 这个房子15000多啊，您买到手里就用来自己住就很踏实了。将来说我能不能把那个另外那30%的这个代持机构拿的那部分产权买过来作为一个完全产权，从现在的这个暂行管理办法来看是不行的。所以您不要想着我现在去钻个空子或者怎样，这个其实这个房子是就是用来住的。 没错啊，当然如果您要卖的话，也不能放在像现在目前比较大的一些中介直接去卖，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也是要有一定的，比如政府的平台呀，或者是有这种资质的人啊，才能去买您这房子啊。对，所以我们这个房子完全就是有这种保障性质的这种商品房，它和我们普通的这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大家那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能找到我们了。东南北京说了，刚刚你们说到这个公共产权房，丰台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动态呢？ 目前来说丰台还真没有什么更多的一个动向啊，但是丰台呢在这个新宫附近是有两个公共产权房的，这两个房子呢预计今年应该有机会啊，因为它拿地时间我们仅从这个时间上来推算是有机会的啊，3万5左右，就在这个丰台这个万达广场这个对面啊，从位置跟这个相应的交通情况以及价格情况来看的话，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在这个丰台的这个居住的一个工作人群来买这个房子了。 没错啊，然后呢，这个在朝阳和通州呢，就是虽然我这边没有看到一些最新的公有产权房，但是还是有公租房即将分配的，是吧？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公租房的话，相对来说呢，可能我们的受众人群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租赁的这个住房的一些事情。当然，一会儿我们下半段呢，还是着重来解答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那为此，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嘉业房谈的杨乐。你好， 大家好。 嗯，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上半段呢我们说到啊，就是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说了说这关于通州的是吧， 对， 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朝阳的、啊、 对，其实朝阳这个项目叫做汇虹家园啊，我之前 这地方好， 对、这个、 我知道是在这个六号线边上， 对，六号线边上，而且到这个地铁站十分近啊，我去参观过这个项目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当时的样板间开放，它是一个老年公寓跟一个青年公寓，这个老年公寓呢更适合我们的老年人去居住啊、其实这个现在来看呢，剩余的房源也是向这个相应的这个老年的家庭去配租的，目前来看呢，这个公租房是跟大家说一下是没有燃气的，而且这个相应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配租时间呢，实际上是我们的24号到26号，其实时间是过了，但是重点跟大家去说一下公租房这个事儿啊，公租房这个事儿得跟我们重点说啊，因为我们包括您。北京名下无住宅或者人均住房面积小于15平米，如果您的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三口人低于这个10万以上，您都可以去您这个街道所在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啊，这个去领取相应的表格，成为这个区域的这个轮候家庭。这样的话，您就有机会去分配到我们更多的一些公租房。这个公租房是很多优势的，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包括我们的租金相对来说比较低。我们在上半段也跟大家说了，通州这个房子一套50平米左右的，将近在1500左右，包括那个基本上是属于这个精装修的啊，全装修，现在叫做全装修，是可以置办一些简单的家具就可以拎包入住了。 嗯， 包括呢，它其实租期是比较稳定的，我们一般合同一签就是3年啊，最长不超过5年，这个跟您市面上去租房是有很大差别的。包括我们一些符合相应的收入限制的家庭，还可以去申请补贴。 嗯， 所以在这儿呢，就重点。去看就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就是您买真的是买不起房了，公租房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 嗯，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就是我的户口在哪儿、 嗯、 一般刚才咱不说这个老年的朋友嘛，那肯定是因为已经退休了嘛、嗯、基本上，所以是不是也就看你的户口在哪儿，然后去你所在户口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 这个保障性住房的这个地方去备案，是这意思吧？ 对，基本上就是您的户籍所在地。 户籍所在地，好的。那当然我知道像这种老年公寓啊，那次也是有朋友说过，他去了解过一下。刚才说到虽然是没有燃气哈，但是他那边好像我记得他是有配，就是有这种就叫什么大食堂。啊，就这种老人可以去那边去自己去打饭呀、吃饭呀，然后包括你也可以让他给你送到这个，比如送到家里啊什么的这种啊。 其实这个项目呢，其实当时让我比较觉得比较人性化的几点嘛，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相应来说电梯是比较宽的，就是我们的老年人 轮椅啊都可以进得去， 包括轮椅啊，可能将来这个老年人有一些需要急救的一些情况，这个担架呀，包括一些出入，包括他门口的这些整个的设施，全对我们的老年人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 好的。那以上呢，我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过的关于这个公租房的一些事情哈。好了，那我们还是下半段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社科院城市和竞争力研究中心项目组昨天呢发布的2018年4月份中国住房市场发展月度分析报告显示，说北京房价呢有所回升，但是呢这个复苏的基础呢并不牢靠，部分热点的二线三线城市的房价仍然是较快上升。那前期房价涨幅相对较小的像东北部的一些城市呢，房价也是开始出现了这个追涨啊。 其实我们现在看四月份的这个包括北京的二手房的一些相应的网圈数据这个提升是有一部分的，但是其实跟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调查也是差不多的，但是数据呢并不是特别明显。总体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市场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如果您现在这个时间段去买房，相对来说我个人建议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可以踏踏实实去看一些房子了。 哎，那你觉得现在刚才提到这个二三线城市，哪些城市相对来说你觉得还是可以去看一下的？ 其实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都可以去看啊，包括这个像杭州啊，包括像成都这些城市啊，现在二线城市相比来说北京来说的这个热门程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真的是非常的高。 对，当然之前也去了一些这种四线啊或者相当于五线的城市，说实话啊，就是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一些配套相对差一些，但是真的我觉得居住的环境还是不错的，人又少，然后呢这个空气也不错，然后呢其实我看有些四线城市那个楼的品质还是挺好的，只不过就是它周围的一些比如说这种配套类的商场啊、医院啊、学校可能差一些。确实是， 其实我们如果在一些相应的其他县城市去买房的话，那我们肯定还是要一个原则，就是追一些大品牌的开发商， 对对对， 这个会好一些。 对，好，来关注一下第二条。北京市住建委的执法大队会同房山区住建委对房山区的某个项目呢进行了一个执法检查，经查那该涉嫌违规商改住，而且呢没无证售房的这样一个行为，违反了北京市有关商品房销售管理和商办项目管理的一个有关规定，被从重查处，并且暂停是网签了。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私下也会经常问说这个商住项目能不能买，商住项目能不能买。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不叫商住项目啊，其实叫做商办啊，就是商务办公产品，它实际上是办公的，我们不能有这个相应的居住的一些相应的这个体现啊，包括在这个些合同里比如说设置了一些厨房啊、卫生间啊，这些都是不合法的啊。其实我们现在买的其实是办公产品，但其实这种办公产品呢，我们如果已经买了，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着急啊。如果您买的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价格还不是那么高，而同时您一般的这种商办项目其实在这个相应的地点来上都比较不错啊。其实房山的很多商办项目都是临近地铁的，您这个把它出租出去作为一个办公来看的话，这个租金收益还算可以，其实大家也不用着急。我们个人来看呢，就是您如果说这个十年出租这个租金跟当时的这个买房的这个购房款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差不太多的了，差不太多。至于以后能不能买，大家其实就是本着我这个房子是用来做办公室的，我觉得是就可以了。 好的，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啊。证监会和住建部呢近日联合发布推进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一个政策，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这个政策呢明确开展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条件、优先和重点支持领域，完善了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一个工作的程序，提出加强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一个监督的一个管理啊。 嗯，其实现在更多的体现了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租售同权啊，在昨天的时候，其实应该是前天有条消息就更刷屏了，相信我们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在相应自己朋友圈也看到了，就是我们本市的这个无房户籍家庭能够在租住地区入学了。就是您可能没有房子，但是您现在就在比如说我们朝阳区域啊某个片区内相应的在租房啊，这个您的孩子其实也在朝阳区内可能就能够去上学了，这个对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租售同权来说是更好的一个体现了啊。但是其实这个我们的经济无房家庭也并不是说没有门槛就能够去在这边上学啊。大概的话还有三个条件，就是您第一没房，大家肯定都知道这个相应的无房家庭肯定会更多的去被照顾。第二的话就是您在这个非户籍的区域工作啊，连续要满三年，同时呢您这个住房监督平台上要进行一个备案。基本上在一个未来我们还要等这个具体这么一个细则落地吧。其实现在来看就是更多的我们租房的这个相应的权益更多的被提上来了。其实我们今天那个主题也更多的说了，包括长租房啊公租房啊，这个更多的是有机会让我们的这个收入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的家庭享受更多的权益。 嗯，没错。好的，那刚才其实提到这个证券化呀，我也想问一下，像这种证券化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现在来看的话，这个是一个特别专有的一个名词啊。 对， 特别专有的一个名词，不是特别的大家不用对特别的这个事儿去理解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讲应该就是我们在租房的这个同时能够享受哪些权益就可以了。 行，来关注一下第四条信息。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消息呢，央行昨日发布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那显示呢说央行的统计2018年一季度末人民币的房地产贷款余额 3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3%， 增速比上年末低 0.6 个百分点，一季度增加 1.9 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比上年水平低2%。当然这个可能数字上觉得有点枯燥， 确实是就是说明这个数字确实是涨了。 对，好吧，来关注最后一条信息。海南省住建厅对22号发布的全域限购政策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解释和补充。那夫妻双方新迁入海南户籍的一方单独购房需要符合限购政策，并对不同时期购房的转让期限进行了一个明确，这又进一步的这个明确了一下。 相应来说就是我们这个海南整个限购政策就又更严了。其实这个整个相对来说从现在政策来看跟北京其实真的是很相似啊，就是很相似了。 没错， 房子还是用来住的吧。其实海南整个现在真的是全域限购啊，我们的这个家庭包括海口、三亚、琼海这些已经实行限购的区域啊，这个非这个本省的家庭买的话可能要跟北京一样要连续60个月的这个社保或者是纳税去买这房子了。 对，也能理解啊，为什么，毕竟海南那边的空气好啊，是吧，然后空气好环境又好，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去那边去置业哈。当然这个毕竟海南岛就那么大，是吧，然后呢它能提供的一些比如淡水资源或者其他一些资源它也就那么多所以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还是需要限定它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资源就会有一些这种浪费的这种 趋势。其实现在来看就是这个房子你自己住是没问题的，所以你不要去炒这个房子，说我在这儿买两套房子然后我去出租了，这种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没错啊。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那下面我们重点来解决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如果您还有疑问，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好的，那我们下面来看啊，我们这边呢有一位这个朋友说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有位朋友说啊，这个我的社保就是安德卫说我的社保在朝阳区，是不是就只能买朝阳区的公共产权房呢？ 现在来看的话认定基本就是两个条件，一个您的社保，一个您的户口。如果您的社保是缴在朝阳区的话，您基本上就只能买朝阳区的公共产权房了，还要另外看您的户籍在哪。 户籍在哪儿？对，如果您的户籍是在东西城的，那可能您在其他区间有可能还能买 对，可能会有调配。 对，会有调配。对对对啊，刚才说到成和园啊，这个后来这位朋友又补充了，是在东南四环外啊，这个叫什么电路？不太，反正咱就分析一下关于东南四环那边的一些房子的情况。 其实如果您在东南四环买的话，其实相应于房龄比较新的，可能可以看看沿海赛洛城一类的，我觉得还算这个成交量包括网友的口碑还算比较好。如果这个小区确实是没有听过这个小区的名字啊， 说明很小， 很小， 很小，没错啊。来看看这个兔小跑问的问题，说我最近看中了这个台湖万科的翡翠四季130平，说请问那边有没有什么升值空间，会不会通地铁？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是这个话啊，就是我们买房子肯定是来自己住的啊。您如果买万科系的这个翡翠系，尤其是翡翠系的房子，整个的品质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这个房子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通州啊，这个其实就是在五环边上，五环边上的一个区域啊，下了五环大概开车几分钟就能到。整个区域来讲，如果您是在东边包括南边这个居住或者生活，这个房子作为第一居所来居住的话，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选择。现在来看这个小区呢，包括有一些我们的这个洋房，包括一些别墅产品，大概的话是在600万或900万左右这么一个区间的一个价格。整个区域来看的话，应该是会更好的去适合您自己住的啊，适合自己住的。您如果说这个能不能够去通地铁，我觉得这个要看相应部门的规划了。目前来看，距离地铁站的话，不算是特别的近，但也不算特别远啊。如果您能够买到起一个大概600到700万左右，我觉得您地铁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在您第一考虑的一个要素里面啊，大家还是要看这个房子是符不符合您的其他要求。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自己最好，我们以前经常建议大家，就是您把您的这种需求， 对， 就是您最好要列一下， 对， 而且把您最重要的一些需求要列一下。 您到底是看中什么？比如说我看中这个房子的户型，我看中的这个价格，我看中的相应的这个开发商的口碑，包括我的这个整个区域 对， 是不是我能够作为第一居所或者是度假去住，这种更多的需求。 或者您列一下，就是哪些条件是不能或缺的， 对， 对吧？然后这样的话，您再去找一些房子，就跟以前我们说装修，就大家讲，哎，我哪个房间，或者我哪一个是必须要弄的，是卧室还是客厅等等，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把您的需求要明确出来。这个 on the way 说户籍是非经济，那非经济的话，它的社保是在朝阳区，那您只能买朝阳区的。 基本上就只能买朝阳区的公寓， 只能买朝阳区的了啊。好，我们来再看下面一个朋友问题，有朋友问到首套首贷首付200万，刚需啊，但是呢不需要考虑学区，大概觉得像台湖啊，这个银河湾怎么样？就感觉有点贵啊。 实际上这个项目呢，应该是在6万多不到7万的这么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主要的户型产品呢，50多平米、80多平米的产品都有。而且它其实比较大家会觉得贵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全装修精装修交房的这么一个房子，而这个装修的标准呢是又比较豪。另外的话，它这位置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了。从个人来看的话，这个项目还是可以买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现房产品啊，最近就要交房了。然后这个包括整个台湖银河湾这个开发商的做这个装修的口碑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如果您对其他的要求这个比较的能够去符合您了，就可以去买了。价格我认为稍微的还是贵了那么一点点，但是也算物有所值。 嗯， 因为同样的在大兴的一些现在的现金房基本上可能5万多6万的这么一个水平。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刚才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朝阳社保嘛，这位朋友是西城，西城社保满5年的非经济啊，可以买顺义的公共产权房吗？如果不能的话，那这种情况可以买哪儿的公共产权房呢？ 如果您是这个我没有太听清啊，是西城户口还是西城社？ 西城的社保满5年的非经济。 西城的社保满5年的非经济， 它不是经济的，但是可能它的社保是上面的 西城。那从现在来看的话，多数区域这位朋友基本上都买不了。对，现在的话，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的这个工作如果方便去换一换的话，我建议可以换换工作。第二个就是您可以找一个其他区域的对象结婚，然后您可以。 就合着说我们以后在东城和西城是不能够上班了，是 这 意思吗？ 这个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相应的西城、东城户籍进行调配，现在来看还相对来说多一些的。 对， 这个西城社保去调配的，现在还没有， 有点少， 对，有点少， 对，所以这还真是个事儿啊。对， 可以顺便找个对象， 一般反正人家都是针对的北京人，就是也就是北京户籍的，然后可以过来调配。 其实未来我们可以再等一等啊，因为这个新北京人的这个共享产权房现在申请的这个项目还比较少啊，项目比较少。 好的，来我们再看看这位朋友银海，说问一下银海镇以后的发展会怎么样？说那边的一个御景园400万买二手的这种两居，您觉得怎么样？ 御景园包括这个可能是一个二手房小区啊，在这个银海地铁站的这个东侧了，应该是。房龄的话相对来说也比较久了，应该这个有一段年纪啊。这个周边呢，其实推荐大家去买一些这个新房，因为这个银海区域呢，现在有两个这个新房即将入市了，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万和斐丽。这是一个现金房5万多的价格，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中海的一个产品叫做银海府，这两个项目都是5万多，而且同时推出的这个户型产品呢相对来说也是有三居的，包括这个银海府呢是88平米一个三居啊，是三 这个三面朝南的，所以整个的品质来说相对来说比较不错。预算的话可能比您现在这个400万的二手房将近贵了大概100左右，但是新房它有一个相应的来说优势，您的这个首付比例啊包括税费都能够省一些，可以重点看看两个区域的新房啊。这边的相应的发展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整个去看瀛海这个区域都知道啊，瀛海现在这个地铁要通了，这是8号线地铁站三期的南延，瀛海站是最后一站这个其实整个地铁对整个区域的相应的带动来说，我从个人感觉来看还是比较快的，重点这个区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但是现在周边的可能大型的商业配套目前来看没有过多啊，但是一些我们小区的一些相应的底商，包括周边的一些邮局啊、银行，包括一些像那个超市什么的都是有配件的。同时这个区域包括刚才大家这个说的这个二手房跟我说的一个新房，还有一个最大的利好就是这个南海子公园啊，距离这个项目的话您开车过去可能就5分钟，这个整个是北京市四大这个郊区的这个公园啊，整个的这个面积是非常大的，而且环境很不错。您如果是在这个春秋季啊，包括现在去看这个小区啊，这个看这个园区啊，就是门口的这个车都停的特别多，是一个特别适合我们这个父母啊，包括带孩子去 适合生活的这样一个地方， 很惬意。 好的，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请问这个限定房的5年限售规定是按照拿到房本5年计算，还是按照购房合同网签备案5年来计算呢？ 从现在来看的话，就是您的契税或者是您的房本哪个先到5年是以哪个来计算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从经验来看呢，一般来说契税应该会比房本快一些。我们从现在的期房来看，如果一些限定房基本上都是期房啊，交房左右大概是在2年到3年左右。从您现在开始准备去买这个房子2年啊，契税的话包括这个房本下来1年，如果再算上5年的话大概是8年左右您可以去卖这个房子。 来这位朋友问到的说，工作地在北边，考虑到整体地段未来配套发展的一个来看的话，认为这个比如说像理想国或者是瑞月府哪一个更适合刚需首套来入手呢？ 现在是这样的，这两个盘的这个相应的价格还是有一定差，一个5万多一个6万多。其实我们买房子肯定就是更贵的，是有贵的道理的。其实更多的，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可以的，我肯定推荐您先看瑞月府，这个是在朝阳孙河这个别墅区内的一个有这个刚需产品90平米左右的这么一个户型产品，总价的话大概是在600万左右。这个区域呢优势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第一的话它是距离这个孙河地铁站很近的，另外的话这整个是一个规划的先规划后建设的一个别墅区域它一共是20多块地，这个规划了这个学校包括住宅以及商业的相应的配套，整个的小区的规划都是很好的。另外就是它离这个相应的温榆河这个河畔也是很近，而且距离我们相应的比如说这个首都机场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望京这个整个区域都比较近，所以这个项目可以重点去看一下。而这个理想国这个项目呢是华润开发的，在这个北七家5万多，买这个90平米的3居呢大概的话就是在500万左右。 正好刚才说到瑞月府啊，就前面还有一位朋友来问到说，用国风美堂和这个瑞月府比的话呢， 就是对比比较多啊。这个其实美堂其实跟这个我们的华润理想国可能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比较相似一些啊。美堂呢，它的优势其实也比较明显啊，就是在回龙观区域呢，它是一个口碑比较好的一个楼盘了，一直叫做神盘啊，对关注的人群也相对来比较多了。但是我可能个人还是会比较喜欢瑞月府一些。 这边有朋友问到这个公租房的事儿啊，可以答一下吗？ 可以。 他说他朋友是顺义的农村户口，然后名下没有房子，社保在丰台，说可不可以申请这个公租房或者是共有产权房 的？公租房是这样的啊，公租房如果说您是这个农户的话，是我刚才跟大家去介绍的这种去街道去申请去备案的，这个是不可以的。但是您可以期待一下，就是这个无房职工的公租房，有一种公租房叫做无房职工公租房，这种是对于户口包括您的收入是没有限制的，这个也可以到我们政府的相应的官网去看一下，是会有相应的公告的，您可以持续去等一下。另外的话说，这个可不可以去申请共有产权房？共有产权房那块对于户口的这个性质的限制是没有的，您是可以的，只要您符合其他一些条件就可以。 好的，总之吧，就是大家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住建委的网站，就是因为关于里边有很多，无论是您买房的事儿，还是关于这个租房的事儿哈，上面其实都非常的清楚，然后包括各类的一些，比如说房子的一些什么条件呐、然后怎么申请啊，包括现在我们有到的一些购物产权房，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走到什么样的程序啦，这些它下面都很清楚的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官方公布为准。 对对，因为我们也是要以这个住建委的这个网站啊等等他们的是为准的啊，没错。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您也可以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来，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想咨询一下领袖硅谷的这种惠谷的两居户型怎么样啊，是不是值得投资啊？我们现在其实不想提到投资这个事儿、 真的说是不想说投资这个事儿、 对， 其实这个项目呢，领袖惠谷其实卖了也很多年了啊，这个项目跟这个国风美堂距离不是很远啊，这两个盘其实也经常会拿来一起做对比，整个小区都是非常不错的，包括我其实原来有两个同事也都住在这个领袖惠谷这个小区内啊，您如果在北边居啊、北边工作生活，这个盘是可以去考虑的，是可以考虑。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哈，如果您有一些法律的一些疑问欢迎大家明天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其他时间也可以啊，因为我们每天节目呢是2:30到3:30啊这样的一个直播时间，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周末是7点到7:30重播哈。但是呢我们平常也都会看着点公众号，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就直接提出来就可以了啊。好嘞，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却为何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紧跟着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沉默，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就算日子匆匆过去，我们曾走过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